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啊，嗱，头先咧就休息之前咧就讲到咧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所谓 digital marketing 啦、好多嘅诶而家社交媒体当道下边嘅公关新嘅策略啦等等，咁就喺呢段时间我哋都要讲一讲我哋嘅公关新策略先。 哇，你好犀利喎！你差每个节目都系即系不厌其烦重复，又重复又重复。 城寨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 今次当年亚洲电视嗰个嘅咩节目，将呢个外星人咧即系解剖无数次，一个礼拜都仲未解剖咧。 我觉得亚视都唔够经典啊！加拿大啲中文电视都偏经典。 重复又 有一次咧，我啊睇紧呢个安德尊咁喺度讲，咁啊祝大家猴年好运。我话点唔系马年，原来播紧旧年嘅农历新年节目。 你夠話 ATV 當年播翻十幾年前嘅煙花匯演又重複又重複咁樣。 其實有一個節目咧，佢播翻十幾年前都冇人知嘅，叫做娛樂 無窮， 冇人知道嗰條魚已經死咗。其實 咁、啊、我知道咧，城仔而家呢個新嘅公關策略咧，都要靠不斷重複又重複。係 啦、 啊，咁交俾你就去講下啦。 嗱，我哋而家咧就頭先我呼籲咗之後咧，真係有好多朋友咧都 subscribe 咗城寨嘅 channel， 咁而家去到21,000+啦，我覺得一路增長緊，其實係17,000+即一路升上嚟。咁咧就你大家如果有睇我哋节目都知道咧，我哋有好多嘅名牌嘅节目摆喺度。 例如咧呢排， LV 啦、Tiffany 啦，当然 Samsung 啊、Nike 啊嗰啲一路都摆开嘅，其实。 嗯。 咁就Nespresso 啦，即系咖啡机啊嗰啲啦。 Nespresso 啦，冇错啦。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仍然咧就继续就唔好 skip 嗰啲广告。第一，第二就睇晒佢，第三就系咧如果有 banner 弹出嚟，记住 click 入去。 click 去。 系啦，因为 click 入去之后咧。我哋係又會有廣告嘅收益嘅，咁記住我哋就唔係 content farm， 我哋就冇生產到啲 fake news 去攞賺呢個 AdSense 同埋賺呢個 Yahoo 嘅廣告。 所以正如先阿細良講咧，而家所有我哋嘅唔同嘅 social media 嚟講，好多人點解要個 like 咧，要多人睇咧，就因為你正正因為多人 like， 先有一啲嘅廣告商有人願意落喺你哋嘅網台或者某一個地方裏邊落廣告。 嗱，以前咧就係咁嘅，主流媒體就有 gatekeeper， 佢唔單止係一個新聞嘅 gatekeeper。同時佢係商業市場消費信息嘅 gatekeeper， 冇錯。 咁所以中間就衍生咗好多呢啲公關公司聘用嘅副刊線稿寫手啦。嗱，呢個就係舊 model 啦，即係話譬如我國泰咁樣，我咧就請咗某君喺呢個報紙副刊嗰度咧 寫篇嘢， 係啦，寫篇嘢， 賺下個 service 好啊， 或 之類。 或者係啦，我最近去邊度邊度，就算唔係都好，負面新聞。唱衰某廉航點衰都得，我去鹿兒島人哋就點樣 delay 啊，搞到我去咗幾耐， 或者個餐又唔好食，個包又硬，整親我個嘴啊！ 一啲好 trivial 嘅嘢，點解會突然間喺個咁 popular 嘅報紙專欄裏面去講一個廉航呢？咁我呢啲即係我都古惑仔嚟嘅嘛，一睇就知道，等係後面就係有公關 有嘢㗎啦，咁咪最緊要睇到最尾先啊，最緊要嚇。 係啦，即係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舊 model 啦。咁咧。肥佬禮以前都講過嘅，其實佢應該問嗰啲專欄作家收翻錢，就唔應該俾稿費佢哋，因為佢哋咧十篇裏面只有一篇線稿咧，佢都賺得好緊要。因為嗰篇線稿咧，嗰間公關公司就會俾翻個客啦。嗱，我哋做咗嘢啦。咁呢個就係舊 model 啦。咁但係而家新 model 係咩咧？就係你連主流媒體喺呢方面嘅 gatekeeper 都唔使啊。即係嗱，你有你喺蘋果日報放線，如果我 promote 到自己成為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啦， 喺化妝品呢方面嘅 key opinion leader 或者喺 徐浩瑩咁樣，佢已經佢個 lipstick 或者佢個 eye shadow， 佢真係會嘅喎。你會見到佢個 IG 裏面咧，佢會好多嘅 hashtag 噶嘛，跟住可能會係某某品牌嘅化妝品，某某品牌 tag 埋， 咁你先有用噶嘛？唔係我點知個 lipstick information 點嚟啦？ 係咯，你見 Adidas 或者某一個品牌佢化妝品嘅 eye shadow 啊，佢個 base 啊，佢髮型啊 ，everything 都係㗎。 所以徐浩瑩咧就唔需要買。《蘋果日報》副刊的老總 不需要啦 嘅關係嘅，調翻轉《蘋果日報》副刊的老總要買翻徐浩瑩的關係，因為可能嗰個客係就係話你要配合翻佢，而唔係話徐浩瑩配合你，因為佢佔咗大橛，可能喺個公關廣告宣傳裏邊， 所以我就話嗰個關係改變咗啦。而家 even 你話除咗政治新聞、選舉新聞嘅發放，冇咗主流媒體，冇咗 gatekeeper 嘅作用，因為啲人直接喺社交媒體獲取到一啲假新聞，或者對家放出嚟嘅負面新聞。 嗯。 第二就係包括消費資訊都係。 嗯。 係咪諗下嗱？我哋而家嘅所謂牌子嘅行銷，邊一個牌子嘅 model， 邊一個流行？金比今次攞一個乜嘢嘅 Hermès 嘅 model 嘅手袋， 十幾萬嘅全球唔知 limited 嘅，佢定住手喺個福林行出嚟，大家就會望下。 係啊，所以我覺得金比其實都係受徐浩瑩影響嘅。我唔知道有冇 Hermès 嘅廣告費收入咧。如果大佬喺訪問裏面講到金比唔使問佢攞一毫子咧，可能金比喺嗰度可能賺咗，喺 Hermès 嗰度賺。 我從來冇問佢攞個一毫子，冇叫佢買乜嘢，咁先高招啊嘛。 身材有道啊！ 佢唔使讲，你大佬都已经送几多嘢俾佢，佢嘅身家多过另一位啊，另一位嘅小姐噶。 唉，开到声就低啦， 系啦，所以话唔需要出声先至胜算啊嘛。 大佬仲要讲到就系话，佢喺福临门俾咗3000蚊小费翻嚟 claim 钱啊！我就话系咪有 form 填嘅咧？究竟 系咯？可能佢每样嘢都要填 form。 系啦，呢叫做我哋以前喺政府叫做 ENT 啊，叫做诶呢个 entertainment fee，OK，、okay, 或者叫 miscellaneous 嘅。 系啦 ，ENT 嘅有 claim form 喺度。俾呢个嘅门口泊车嘅。小費咁就要填翻張方，要交俾管家去計數噶嘛？ 就申請翻3000蚊 reimburse。 哇！即係你話，即係 呢個係咪朋女朋友關係？ 即係唔知咁呢個 係咩關係？ 好特別咧， 係僱員僱主嘅關係。 都係話好 employee 成 employee 就 感覺喎。 唔係好似老公老婆或者男女朋友嘅關係。 佢哋有冇結婚？佢哋係。永远都是男女朋友咯，或者即佢小朋友的爸爸咯，而家即系都令我都好 confused 嘅关系。 扯开咗，但系我就话咧，呢啲名人好多时咧，佢用一种自入式行销呢样嘢喺社交媒体行销咧，佢个 effectiveness 咧系比起卖广告喺主流媒体，卖广告系更有效。咁但系好多大公司咧已经开始转啦，嗱，譬如头先你提到。幫 Now 做呢個今次嗰個梁振英社交媒體內容分析嗰間 CRMS 公司， 我哋頭先之前先去睇過間公司嘅網站喎，實有咩料到你未見到？ 嗱，冇料到嘅，因為佢好神秘啊，我覺得四個人個 team 都遮住個面嘅。 張張相咧，佢哋見到佢哋嘅 group 裏邊嘅主要人員就係咁樣嘅，我就已經係高層噶啦。你永遠不知道我邊個 嗱，但係咧，而家咧呢啲公司 provide 嘅服務嗱，我大約都了解嘅，因為我。即係同好多嘅做 public affairs 嘅公關我都認識，咁好多時去一啲嘅活動都係見到大家坐埋一齊啊咁。咁佢哋做嘅係咩呢？就係幫好多嘅法定機構、公營部門、大嘅上市公司去做呢個 digital marketing 同埋咩呢？係 opinion monitoring，去 mon 住網上嘅輿論，特別係 crisis management 嗰陣時 候。好緊要㗎呢樣嘢。 係啦，咁佢要做幾樣嘢嘅，我覺得第一。除你以為就咁坐喺度睇住部機啊，好似阿文西坐喺度望住佢，梗係唔得啦。佢要開始 create 好多，揾好多人係入去一啲嘅 唔同嘅平台或者 嘅 討論區。 譬如一啲係，譬如阿譚海邦嘅 Facebook，你如何成為譚海邦嘅 friend 咧？咁你唔可以打正旗號叫做 用流量入咁唔得嘅喎。 係啦，Joyce Lee Media Consultant 咁唔得噶嘛。咁你就要揾阿 Lance 啦。阿 Lance 本來都係一個環保交嚟嘅，咁佢咪自然會走咗去譚海邦嗰度 friend 咯。譚海邦 at 佢做 friend 就冇問題喎。係咪啊？譚海邦就今次就反對呢個膠樽啦，咁樣。膠樽就要禁絕香港嘅呢個膠礦泉水用膠樽。 用膠樽 喺學校喺學校裏邊嘅銷售咁樣。發你一個 campaign。咁如果我係 Coca-Cola， 我直接利益受損噶嘛。我揾你啦 ，Joyce Sleep Consultant。Joyce Sleep 就揾阿 Lance。Lance 就。成功潛入咗去啦！阿 Roy Tam 嗰個 Facebook 裏邊， 譚海邦嘅 Facebook 就夾住佢啦，就同佢討論啦，開始，甚至係咩咧？喂，開始發放啲消息啦！喂，其實阿 Roy 你咁搞唔 work 嘅噃，有冇第二啲方法啊？咁啊，咁咧同一時間又放料又收料，然後咧就將個 media report 就 send 翻俾你，你就再俾翻 Coca-Cola。 厲害！ 係啦，呢個就係方法一，但你下線有好多 Lance 呢類人，佢唔單止潛入譚海邦個 friend。佢同時亦都係 WWF 嘅 friend， 可能其他唔同環保團體佢都要入佢哋嘅 Facebook 或者佢哋嘅平台，先至能夠深入去前面呢個敵人嘅苦穴。 係啦，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同過去好大嘅分別咩咧？就係佢係一個越嚟越專業化、越嚟越組織化嘅一個 monitoring 嘅 system。譬如而家咁多呢啲地區人嘅組織，咩東涌人、荃灣人、乜春春有藍絲、有黃絲背後。咁呢啲人嘅組織最容易發起咩咧？就係叫做地區保育行動。如果我係地產商，我就聘用你啦，然後你又聘用咗一個叫做 Lens 的人， Lens 又潛入了去呢個東涌人、西貢人、環保人、大埔人，在他嗰個即係 at 嘅 Facebook list 裏邊咧，就全部都係呢啲嚟啦。 嗯， 就由佢幫你去 mon 住，有冇一啲 project 係會 trigger 呢啲地區團體、保育團體喺嗰度會突然間爆出嚟咧？ 嗯， 係咪嗱？第三，動物權益團體都係嘅，你見到未雪事件咧？搞到呢個港鐵咧係灰頭土臉喎， 嗯， 即係當時喺粉嶺站， 只狗仔 撞死咗， 係 啊，冇人理佢， 都冇人去將佢救起， 救翻上嚟，係啦。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大公司咧，見到個 social media 嘅威力，咁自然就應運而生一種嘅以社交媒體監察輿論，社交媒體上面嘅輿論嘅 spinning， 如何引導佢哋嘅輿論，如何做 crisis management。嗱，呢個就同頭先講 Donald Trump 嗰種抹黑假新聞係唔同啦， 有少少唔同啦， 啊， 性質上邊本嘢少唔同。 我覺得呢個就係頭先你講 CRM、MS 嗰種啦， 嗯， 嗰種就係我相信係未來或者甚至係而家開始咧，任何做公關嘅人你都要轉型啦，真係轉型嘅意思即係要第一要去收下線，收好多類似 lens 啲 好多打手，用佢哋唔同嘅 account。唔同嘅， 唔系鬼 account 添，甚至嗰啲系真人嚟噶， 真人 系啊，嗰啲一定要系有血有肉嘅真人，甚至阿谭海邦系识得阿 Lens 都唔紧要，你明啦？即系话佢总之 key message 你就 pass 俾阿 Lens 就会发放。 嗯， 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咧对好多大公司嚟讲，佢都真系有个工作上嘅需要。 但呢个可能从一个商业角度啫，但反而我担心而家嘅嗰个舆论或者啲道德上边嘅嘢。我成日覺得，究竟你話 假新聞有啦， 依樣嘢啦，覺得問題啦。咁另外，即係對於發放一樣嘢，當然我覺得有時有啲位置真係少踩界。 嗯， 嚇，當然譬如頭先你講個環保 issues， 當譬如 Lens 入咗去譚海邦嗰度去發放啲意識，咁但係問題即係我哋可能係普通人，我哋就咁睇，咦，我會 buy 咗一樣嘢，嗰個價值喺度，有時我哋都唔知點去取捨，即係真確與否啦，或者你點樣去取態咧？ 譬如我頭先舉例，我 擔心 我頭先舉例，我收買咗《蘋果日報》副刊嘅專欄作家， 嗯。 我長期根本就是他是即是我給 retainer 他的，他是 PR 來的，即是我代表我間公司的，然後他在關鍵時刻就寫了篇嘢去插李卓人，譬如我公司有工潮， 嗯， 你覺得這個都是有道德問題的，未有新媒體， 嗯， 但我所知這個模式過去一路行之有效，在香港， 嗯， 包括那些名嘴都是的， 嗯， 他都是周街收 retainer， 然後跟著就幫你去解決 PR 問題，跟住叫你打電話上嚟啊，跟住就俾我插兩嘢，我就放生你啊，咁做一場 show 啊，咁，嗯，咁其實呢個都係有道德問題嘅，我覺得。嗱，只不過而家就係咁，以前嗰啲名嘴就冇生意啦， 有成本噶嘛。而家個 cost 相對嚟講會比較， 以前只可以好少數人賺到呢一筆大錢， 呢邊 container 賺到嗰啲就發一達。而家就唔係，而家一個喺馬其頓嘅十五歲嘅細路，佢都可以賺到。 嗯， 咁所以佢一 spread 开去嘅话咧，就好邪恶啦。 个个都想喂，咁我都 系啦，就好邪恶啦。因为以前就只有得几个名嘴，而家可能 KOL 有一万个，然后 monitor 住 KOL 嘅有五千人，然后跟住帮佢哋去生产假新闻嘅又有五千人。咁你谂下成个系统几咁大？ 喂，一个王国嚟嘅，可以做一个 empire 嘅。 可以嗱，如果我相信喺内地嚟讲，就系一个 empire 嚟嘅，真系。 嗯， 因为咧。五毫水軍在內地其實用得仲盡過香港，譬如 他哋不需要道德界線 嘅嘛。譬如你有新戲上，但我又想整彎你的女主角，我就做一些假新聞，拍到你跟某男明星 某個酒店在房裡面 前後腳， 是前後腳， 其實試過的是假新聞嚟嘅，假娛樂新聞。你不要搞政治嘅，共產黨又不是你嚟嘅，係， 嗯， 但你搞假娛樂新聞，然後咧就轟一聲一紮水軍就衝去咧就去罵你啦。咁然後咪令到你。個形象受損咯， 嗯， 所以我就話嗱，好多人話喂假嘢唔會啊澄清曬，其實呢個係錯嘅，因為你要記住，好多人只係知道有一個女人攞廿幾萬嘅綜援，都兩萬幾綜援一個月都唔心息，仍然覺得香港虧待佢， 嗯， 但係冇人睇到呢個係假新聞嘅報導， 所以我就好擔心， 包括澄清嗰個新聞，可能有十萬個人 share 咗呢個假新聞，但係睇澄清新聞嘅話咧。因为佢又唔爆炸性，又唔成，又唔 大家就唔会睇到最尾可能嗰个 remarks 佢又上唔到，最重要佢上唔到 Google，上唔到嗰个 news feed 啊。咁， 嗯， 因为佢唔系 popular 嘅新闻啊嘛，咁所以话十万人里边可能只有得翻一万人系睇过个澄清个新闻， 嗯， 其他个九万人唔知道嗰个系假新闻嚟嘅，咁咪中咯，咁咪达到嗰个效果咯。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同新聞道德同操守有關嘅，係值得討論嘅問題。究竟 Facebook、Google 是不是可以完全撤手不管对于这些假新闻，因为你是他用 但问题你明白问题了 OK， 当然之后我觉得当然 Facebook 真的责无旁贷，但他们到那把尺他用什么来觉得那些新闻，他也说我今天都看新闻说他们已经不知道未经证实了，说现在 Facebook 里面已经有 TeamStar 自己 form 了个 team 负责 monitor 究竟是做个 fact find 究竟查证这件事真与假。其实就算这班人走出来他们凭什么会判断新闻是真同假呢？因为永远就是那把尺，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新闻人，或者他们是不是有需要去做呢？如果不是，你说 Facebook 是一个网上分享平台，我为什么要去负责？ 我觉得还有两样东西可以做的。第一，如果群众举报，当然不是一个人，然后说这个是假新闻的，咁而最終發現係嘅，我覺得第一嗱，佢而家將會採用嘅就係佢所有嘅廣告收益就會切斷嘅啦。 嗯， 即係佢唔可能再憑 create 假新聞去賺 AdSense 呢啲咁嘅嘢。 嗯， 我覺得呢個係正確嘅。 嗯， 係嘛？呢個第一係應該受到呢種懲罰嘅。第二就係發放假新聞嘅網站或者嗰啲個人嘅户口係咪要即係要採取一定嘅懲罰措施咧？ 嗯， 嗱，譬如你而家 Facebook 有俾人舉報機制噶嘛？ 有可以 report 嘅， 系啊，你可以 report 嘅。你见到啲可能嘅内容， 有啲人俾人 ban 咗噶， 或者系一啲譬如有啲关于性嘅嘢，或者啲虐待啊。 咁 点 解唔可以系啦？用喺 child sex 嗰啲咧？点 解又系调翻转？ 点解唔可以用喺发布假新闻呢度咧？如果你用咗嗰个 account 去发布假新闻，或者你 block 你就 ban 咗佢， 或者 ban 你一段时间咯。我觉得除咗取消你一个广告收益之外，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方法。但你话系咪用人手去 screen 咧？的而且确， 即系点 screen 咧？每日即系成千上万嘅新闻， 你可以靠 做咧？ 靠群众举报咯，我就系话，系咪而家都有举报制度噶啦？喺 Facebook 里边，但系你话未来系咪真系可以杜绝到？我觉得绝对唔能够。 嗯， 所以 Facebook 里边将会系下一个新闻战场，不是在于点样再控制香港诶呢个南华早报啊。TVB 啊等等， 一啲 系啦，因为我见到譬如我最近睇阿黄世泽嘅 Facebook， 佢都话原来法国嗰啲咩荃湾人嗰啲地区组织嘅 Facebook 背后咧，其实系同内地或者南斯有关嘅。 咦，又有拉楞 嘅？系啊，即系所谓扮本土派嘅一啲嘅组织啊，或者 Facebook 啊，咁我相信咧，佢哋都会有计划地啦。我都话啦，陈克勤用得。嗰樣嘢即係話喺左派裏面 已經開始有 work 啦，有人你都 開曬行 啦，係啦， 已經用到開曬行，先去到陳克勤嗰陣嘅，我覺得。 即系佢嘅 level 都识得用两万几蚊，即系啲好低层次嘅两万， 系啦，即系 呢系入门嘅呢、這个即系入门街嚟嘅啫。 同埋佢哋嗰啲就系咁啊，一定会咧系嗱，我佢唔会净系接一个人生意嘅、一接就接晒成个民建联嘅生意嘅。咁、所以咧就系呢啲公司已经伸出佢哋触角啦。咁我相信就会更加多系咩呢？就系话有红色背景嗰啲嘅资源多啊嘛，佢哋。咁咪更加容易聘请呢啲公司去做呢啲嘢咯。咁所以我相信市民咧真系要提高自己嘅警觉，特别系对于一啲 content farm 生产，譬如针对香所谓中港矛盾嘅嘢呢类咧，我觉得真系要提高警觉，好容易系假新闻嚟嘅。 但系问题而家就太多人系讲猪啊嘛。道听途说，听完就算。等于啱啱今次，譬如话呢个嘅支持释法游行，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咧，都系仍然都好多人相信，话边有人俾钱啊之类，都仍然好多人。 影埋噶啦噃， 影埋都系唔信，都会做假。访问小朋友嘛，依个 now 唔知苹果访问小朋友嘛，小朋友就童言无忌嘅，梗系唔会识讲大话啦。咁 但系好多人都系觉得 系啊， 咩事啫？即系佢唔即系当然呢个系同社交媒体特性有关。 嗯， 就系咧，大家选择性地去睇自己中意睇嘅新闻。 冇错，绝对系。 所以呢 Donald Trump 的假新聞呢，他是會 reinforce 即強化了他的支持者出來投票的意欲，我覺得，但未必可以搶走到希拉里的支持者，但是會同時令到希拉里的支持者的投票意欲下降，他不會轉態， 不會由希拉里轉投 Trump， 但起碼令到你 他拿不回奧巴馬的票， 討厭希拉里，或者我不出來投， 他客觀效果就是這樣，希拉里是拿不回 奥巴马嘅票嘅，可能之前一啲嘅非洲裔人士啊，或者啲 女性票拉丁裔啊等等，系啦，开即系呢个问题。咁啊，克林顿仲话：，你离地啊，脱离工人阶级啊。如果我系希拉里，我兜巴车佢啦。根本佢输嘅原因亦都同呢个冇关。 嗯， 佢系攞唔翻自己民主党嘅支持票嘛，系咪？就算你话嗰啲白种男人至上、基层工人呢啲票，根本都唔系民主党嘅票嚟嘅。 嗯， 个票仓都唔喺嗰度。纽约不等于美国。系嘛？紐約係大過美國，根本係美國係一個我哋好多地方我哋想象唔到、睇唔到嘅。佢哋今次係多咗，因為美國用社交媒體去競選咧，係源於2008年嘅奧巴馬競選。 嗯， 當時他是真的用 viral 的 effect， 怎樣去 recruit 義工啊，怎樣去 share 奧巴馬的新聞啊等等，是打了一場很漂亮的勝仗。但今次呢叫做 Facebook 2.0 的時代了，已經去到 Donald Trump 的時代，奧巴馬是用 Facebook 善良那邊， 善良一面 Donald Trump 但是他還有很多很 evil 的面呢， 是 Donald Trump 是用 Facebook evil 的 面而成功的， 但是更加 powerful。 其實我講回我今年年頭都去台灣採訪這個， 其實都有假新聞的時候， 有假新聞的時候呢，我就有機會跟這個蔡英文，即是現在台灣即女總統，她的本身的 campaign 的那個即 mastermind 最大的傾偈，原來他們，我問他們，你們除了一般輿論搞一些晚會之外，基本上台灣你知道一定會很多場的大 晚 會，原來他們已經留意到那個網媒，即那個 social media 咁緊要咧，佢哋揾一班年青人咧負責去做一啲，即係因為佢哋發覺佢哋有一 team 人係 mon 住曬佢哋 PTT 咧，即係等於香港一啲叫做高登區啦， 嚇 有好多負面，譬如蔡英文嘅時候有都好多負面嘅，或者因為嗱佢嘅對手係即係朱立倫啦，即係佢哋亦都係比較啲老派，佢哋唔係好相信呢個網媒。但調翻轉蔡英文咧，佢係成功嘅地方裏邊咧，佢係利用一班年青人，而咁樣 campaigner 咧，佢哋係一早咧 recruit 咗佢哋咧，係幫佢做呢個網上媒體，點樣發放蔡英文一啲正面消息之外咧，另外譬如話喺 PTT 裏邊啲負面咧，佢哋係即刻回應啦。另外發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video 啊，對佢哋係有利嘅。咁當然佢都發現到一啲可能假新聞，佢第一時間係檢舉嚇，因為好緊要啊。喺蔡英文嘅時候，佢哋個團隊裏邊咧，已經知道咧，而家嘅世代就唔係再打啲所謂啊，唔係話即係君子之外。另外你喺網上邊有好多污糟邋遢嘅嘢，你唔第一時間喺網上邊你 clear 化你嘅地雷話咧，聽日就會爆炸。 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進入呢個 Facebook 邪惡世代， 係啊， 最先唔係出現喺補選，而係會喺行政長官選舉。 好快咯噃！ 係啊，嗱，你記住，當年唐英年之敗係敗於梁振英。如果根據阿劉夢紅嘅講法，係有組織、有計劃地去準備一個陷阱等僭建發酵， 再加上呢個嘅圖則糾紛啦， 成為一個大新聞。咁啊，呢個就係叫做前社交媒體嘅年代啦，就要靠劉進圖啊，靠明報啊。咁樣去發大啦，咁就靠有個馬前卒叫做劉夢紅，就走去唐家大宅派傳單啦，就要靠啲媒體去請呢個吊臂隊入去啦，造成呢個震撼畫面啦。但係我相信去到今年嘅選舉就已經係另外一個玩法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嗰種啦，喺論壇裏面，即係喺網上論壇發布假消息啦、假新聞啦、假嘅曾俊華新聞啦、假嘅呢個曾玉成新聞啦、然後跟住就等佢 viral 出去啦。志在咩咧？打擊佢哋嘅民望，因為曾俊華同曾玉成嗱，如果今次北京係容許超過兩個人入閘嘅話、最終北京已經會有個覺悟，呢、這個可能真係一個民意戰啦，最終係。然後邊個勝出嘅話，佢就壓落去邊個嗰度。咁嘅話咧，如果我哋成立呢個叫做 SJ Digital Marketing Consulting， 而我哋嘅幕後嘅公司，我哋可能唔會喺觀塘，我哋可能喺 一定唔得，最少都要喺呢個叫做 喺咩江門啦、啊。 又唔得， 又唔可以喺國內，又唔得。 係啦，嗱，我哋個門面就要揾一啲叫做咩咧？而家型嗰啲咧叫做 co-working space 啊。 哦、okay, ，共用辦公室嗰啲，即係啲 start up 嘅。 我哋就唔使嘅，我哋攞住個大嘅 iPad 或者攞住個 MacBook Air， 加杯 Starbucks， 加杯係啦 ，Starbucks 一個 Pacific Coffee 都唔得， 唔得唔得。 咁咧就然後咧就話俾佢聽，嗱，我喺前海有 office 啦，有江門有啦，惠州有啦咁樣。然後咧跟住咧就即係做一個 presentation。咁以我哋嘅頭先所講嘅內容，其實即係袋緊錢落大家個袋。即係如果大家覺得香港年輕人冇出路嘅話咧，就要俾心機，將自己培育成為一個 KOL。第一，第二咩咧？如果唔係都好咧，將自己培育成為一個 monitor 住 KOL 嘅人。 呢個都係一個揾錢嘅， 都係一個揾錢嘅方法嚟嘅。咁然後咧就咩咧？就係話點樣將人哋嘅傷口搲大？譬如假設哦，揭發葉劉原來係。假設咋嗱，唔係真噶，講明啊，虐打個女嘅咁樣假設，咁你就將個傷口揭大，甚至冇都好啦，去 create 咁嘅新聞出嚟、就係葉劉嘅女兒嘅真情訪問。 葉劉可能冇，但係可能六百九個老婆有喎。 呢、個就唔係假噶啦。 呢个就唔系假啦， 系啊，呢个唔系假新闻嚟嘅。 突然间谂啊，咦，嗰、那个系假，咁我谂完真嘅先，嗰件就系真嘅。 咁然后咧就即系点样喺网上边咧一路将佢发酵啊，发酵到主流媒体去跟啊啦。呢、這个就我觉得唔使刘梦红，所以刘梦红就算未放出嚟都好啦，都冇用。 因为刚才我都跟刘世良讲过那间叫做 CMRS， 原来他用了叫做我都不知道什么鬼叫做 ERS 的 E-minor 的平台，光光过去那个礼拜星期一至星期三原来分析了超过200个跟政治有关的社交网络平台和20个本地网上论坛的讨论，即是你想想这门生意你想想不是简单的，你想想有跟相关政治有关的有200个本地网上论坛有20个，咁佢话有7个嘅潜在特首候选人当中咧，梁振英当然啊，呢啲嘅系独占鳌头啦，系最多人讨论嘅， 亦都系最负面 啦。系啦，因为佢话咧喺3000几个评论里边咧，梁振英系大幅抛离佢第二对手，咁就话林郑啦，林郑就相传有机会会出会参选啦，林郑咧就系300几个排名第二，财爷啊选叔叔咧就第三，跟住有叶刘啦、曾玉成啦，同埋宣布参选嘅胡国兴胡官。咁但系咧有人就讲啦，仲包括咩网上平台咧，佢就话。包括有香港的港人港地啊，挺梁的不挺梁啊都有的。 有没有存在先 我就不知道。 那就没代表性 了。那就没代表性了，没我地我地这么多人看。不 是我地叫 Key Opinion Leader 嘛。梁振英所得的3000多评论里面呢接近90%呢是属于负评的。 即是已经包埋港人港地的。 是啦。罪魁祸首咧就 如果冇港人港地咪100% 咁佢就话罪魁祸首就系咧佢喺 Facebook 里边咧上载佢喺荃湾呢排佢咪中意攞住支笔 一支笔一本簿一张凳啊嘛， 你攞想车埋车爆佢嗰个嘅网站啦，你之前摆上之后咧，啲人即刻就火都嚟啦，依张相摆上去咁真系嬲嬲猪啦。咁你知 咁冯伟光就反驳喎，就系话咧呢个 now 咧就系只系一面支持睇网上嘅舆论同埋亦都唔代表到佢目击嘅梁振英点样几咁受欢迎。咁我覺得呢個就反映到馮偉光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專業嘅奴才， 同埋佢真係好勞碌， 唔係公關， 即係佢完全唔係公關，係 一個專業嘅奴才。 佢要做一樣嘢嘅話，即係就算你點話佢都好，因為我每個月好似每日好似過萬年薪，我聽講佢每一日啦，一日都 面子乾啦，真係。即係如果我有呢個人工，你相比起喺砵蘭街嗰啲人哋揾個10000蚊薪水身汗。你想想他被人罵兩句， 記住揸住塊單反相機去拍下相就得㗎啦。 喂，仲有好簡單喎，你頭先咪話俾我聽啦，記者質問佢， 係啊， 喺星期二行會之前嘅記者會，佢質問佢嗰陣時候，佢就咁樣將自己咧 moonwalk 漂移去到呢、這個， 佢永遠 好似劉以達咁樣漂咗個保安後邊啊嘛。 每個禮拜嘅行會時候咧，梁振英好似這個周星馳咁樣噔噔噔噔噔，咁跟住一班嘅即係佢嘅隨從啦，跟住啦馬仔，咁啊馮偉光永遠都喺後邊咁樣跟住咁樣噶啦。咁啊嗰日咁當然啦，佢話即係點樣鬧呢個鬧咧，就即係以即係唔能夠真實報導啦。咁啊當然啦，咁樣鬧就揾下記者跟住現場 再問佢， 梗係唔係問阿 CY 啦嗰日 ，CY 已經唔係目標啦，於是問阿馮偉光，馮偉光就翻即係你對於即係。now 今次有少少回应，因为冯伟光平时咪好威猛嘅，用一个金钟人嘅身份，咁啊点样漂移咗去咗保安员嘅后边，咁啊匿埋一角。 冯伟光本身都有一个道德上嘅问题，佢作为一个特首办嘅发言人，可唔可以有自己嘅 Facebook 发表言论，上去人哋论坛嗰度发表言论，甚至系咩咧？有自己嘅专栏，而因为你有官方身份嘅话，到时咧，我觉得佢哋相当之蛊惑系咩咧？当嗰啲嘢引起争论，佢就话我自己意见。 系啊，佢唔代表官方立场啊嘛。 人哋问到新闻处，究竟冯伟光所讲嘅嘢系咪代表政府对 now 嘅睇法？佢亦都唔回应，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冇道德嘅，其实系呢样嘢。 因为专栏里边，就算佢喺报纸上反击咧，就话某电视台，佢啲连 now 但 都唔敢去。 坦白讲，冇个人意见嘅。Once 你系戴咗个顶帽之后。你不可以说这个是我个人意见，没有这样东西的，这个就是官方的立场。 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 nobody 了，他是一个就是 当然是大佬，你斗紧斗紧一个月斗紧30多万。 一日都10000蚊，你想一个众媒人。 不是咯，怎可能有自己的个人意见呢？ 是咯， 这30万就包埋晒买起你的啦，是吗？所以我就说是几无耻的，其实。但也是反映到一个即是所谓传媒道德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呢，在社交媒體裏面，究竟那種意見是不是當作是新聞，當作一種官方的意見？你想想，陳茂波重大的政策在網誌發布，喂，這個我覺得是相當荒謬的，亦都是一樣。即等於剛才一開始我們討論 Facebook 是不是新聞媒體，如果它不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時候，你不是一個 official 發放消息的渠道，網誌都不應該是，我覺得你应该正正经经开了记者会，面对记者的质问， 解释的政策啊。 正正就因为他们不想面对记者质问， 但是又当自己发布了、 嗯、 就不去立法会又不开记者会、 嗯、 结果就变成全部变成键盘战士 个个变成宅男在家里即在网上写 blog、啊、那时候我记得 ATV 星期六日我们最喜欢没什么新闻、哎、看看冯、波叔啦网志有什么说、哎、看看这个的吴克俭有网志有什么说其实很多很怕其实我做记者为什么我们变成帮这个即政府官员去负责报道网志呢又不可以问问题 是一个堕落来的你很简单就算冯伟刚所讲的那单新闻他当日在北区民建联的刘国芬邀请他下去一支笔一本簿 一张接凳那次、 嗯、 是没有采访通知的根本现场是没有记者的 有新闻处 是政府自己发的 JS 是没有记者采访的 但他会不会这样落落是自己的选举工程呢、 这个喂你未 declare 竞选的 还是他是 如果你是行政长官身份为什么你这些活动本身是不 call 记者所以你说 now 怎样报道都好呢我觉得始作俑者制造了这样的矛盾令到媒体去憎恨讨厌梁振英冯伟光责无旁贷、 嗯、 你作为他的新闻的发言人 白宫发言人 是不是你应该告诉他喂不应该这样做的应该要出采访通知即使有机会被人围、 嗯、 被人搞都好你作为一个政客你就要面对这些场面的你懂得处理就会加分、 嗯、 你不懂处理就会搞到一锅粥现在就是这样你不懂处理冯伟光不懂处理处理不到根本是 他都没有这样的围巾去处理 他连去跟那些反对你的人的沟通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愿意跟他们沟通、嗯、到人家来围你的时候你就怕混乱的话就以后索性不call记者咯 他会不会找港人港地的、那个、 跟着就给港人港地出这个都 是, 的是 unethical 的 因为港人港地呢他们已经有一队的 news team 我知道他们有 camera 他们有剪接他们每次所有 CY 很多的闭门活动只有一队 根本港人港地就是梁振英竞选办的一部分 其实他们已经选到工程呢其实早已经开始 了是、啊、所以我就说全港的主流媒体当然很多已经受制于染红了其实前线的记者应该是集体去抵制采访梁振英的新聞就算你出采访通知的、 嗯、 就算我收了 assignment 去到报馆不应该出如果不是那你就会被他予取予攜继续利用所谓社交媒体去出发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但网民就很聪明的、 嗯、 一早就看穿了的了总之 你网民 就你每一次发放的我就被他嬲你、 嗯、 每一次我就改图每一次我就走去将你的消息去 twist 它成为一个负面的新聞、 嗯、 这个正正是因为你的格衰嘛 嗯、 你看看你不要说胡鬚就算葉劉好、 嗯、 曾玉成好田少好他们都是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政客 但是有高手低手之 你看人家有没有格咁衰是令到网民特登要去比嬲他就算葉劉、 嗯、 都没有啊是不是被麒麟撞大家又笑他而已 永远大家成为一个大家茶余饭后记得 的 画面 或者他每一次都是很葡萄的那时候大家笑他而已、 啊、 是不是但是未去到个地步嘛我就说一个人如果你的格不衰呢你的言论保守都好、 嗯、 人家是不会这么多时间来搞你的、 嗯、 但是你的格衰的话就算你放个月亮上去 是我就想的那个都是一个反思见到他那天的网址就是他们的 Facebook 放了 Supermoon 即前两天那个即不知道多少年来最大的月亮是最接近地球他放一个月亮上去哇那些的嬲嬲猪或者负评呢即不断在网上看到即心想他真的放摆咩都好即系唔好摆佢事。 呢个就系一个 即系呢样嘢，即系你有反映到个人真系即系衰到咁啦。摆个月亮，其实月亮系最中性啦，冇嘢。但系即系只系佢，总之系佢嘅网站摆上去咧，都俾人闹到反艇。 呢个就系一个对全港公关界嘅一个最大挑战，甚至可能对关公嘅最大挑战。究竟边一个公司边一个人可以接到梁振英嘅竞选公关， 嗯、 然后能够将佢扶平王呢这个形象扭转、 嗯、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最大的挑战如果是 Donald Trump 的公司如果真的想享躲、 嗯、 我觉得捧到 Donald Trump 上去呢这个是第一条 Q 如果令到 第二条 Q 是什么呢令到亚洲里面富平王两个现在一个叫做朴槿惠、 嗯、 一个叫梁振英、 嗯嗯、 如果两个都能够可以一个成功不用落台一个能够成功连任哇这条 Q 哇 即是直情是出去到火星做公关。 比英国脱欧仲劲过 Donald Trump 当选仲劲过上次我哋讲话呢个球队攞埋即係如果呢三条胶大家都估中嘅话呢咁啊。 係啦嗱諗諗佢。 有150万英镑啊 諗 啲嘅即係有收呢啲。 再唔使放弃㗎你。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呢我话俾你听嗰啲咩爆米机啊。 以前我咁容易赞。 咩港人港地啊咩屈永贤啊嗰啲全部行开我觉得真係。 但可能接了这单桌之后很惨的。够 的了我觉得。 可能会受良心责备的。 如果我是公关我就会教你。第一梁振英选不到大家很开心没人怪责你。亦都觉得你做了一件好事。 嗯 okay, 如果梁振英选到你就在公关界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 点都赢了你。 咦这这点了是。冇输喎， 系啊，冇嘢输噶啦 ，nothing to lose 喎。 系啦，嗱，如果选唔到，大家就会话，唉，抵你死啦，梁振英，你自己咁衰，佢唔会话个公关衰噶嘛，系咪？因为佢真系衰啊嘛，所以咧，所以我就冇单晒， 即系庄闲都卖晒，咁啊实冇输啦。 系啊，即系咁，即系如果而家收购呢个米杜士堡一队排榜尾嘅球队，如果佢打到上去中游，你就系呢个神。 嗯、 但系如果你而家接手呢个曼联。结果他最后尾攞不到前四你就是这个没能力的领队。是吗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时候公关大饼能够哪一个能够想即是一举成名啊 扬名立万就靠依战啦。即 是 今次特首的选举战很快啦应该如果应该其实应该十一月到照计来讲应该六八九就应该要出来。 我要了 要 了但现在看似乎我觉得 月中了 在这个整个特首的公关战里面我觉得梁振英呢是第一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是要即是想清楚第一 get rid of 这个冯伟光因为这个是会令到他呢所有公关策略都施展不到 但他两个真的很关系很前面很嘻嘻 嘻嘻就留在家里 好像真的他很钟爱冯伟光真的看到即是形影不离。 第二我觉得呢如果你说觉得六八九太重口味我建议呢另外一个候选人林郑。 但林郑说退休。 不是啦这叫以退为进。放 出来的话他退休。 你想你有没有细心看他那段说话呢即是如果是公关一看就知道呢口是心非是不是很多大家不要再 劝我。你不要影响我我已经退休了。 我已经要退休。第一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大家没有劝过他。是。哪个劝他去出来选先。第二当日他讲完之后台下的建筑师学会是没有反应的。即是说很明显不是建筑师学会的人劝他。所以他就自己自问自答你的。你想想自问自答他的 audience 是给谁呢梗系唔系我哋呢啲港珠啦，佢嘅 audience 梗系俾上边啦，梗系 北大人啊，收到啦， 系啦，俾北大人啦咁样，即系话如果大家你唔确定我入闸，我就唔捞噶啦，唔玩噶啦咁样，即系话你快啲做决定啦。 咁薯片叔叔点啊？等咗好耐，啲哇啲风吹到真系 嗱，薯片叔叔如果做佢公关就好简单嘅，乜都唔使做。 坐喺度企定定 嘅，系啦，坐喺度企定定。点解？ 佢已经其实佢唔需要做，因为佢本身个舆论或者都系已经系。 因 为个 势会自动会拱佢上去嘅，同埋最重要咩咧？当其他人个妆化到厚到咧，好似死人化妆咁样，特别系有呢啲公关高手冯伟光喺度咧，即系嗰啲粉底咁厚咧，即系用高清化妆嚟去平时用咧就好大镬嘅。咁所以咧，薯片叔叔要调翻转啦，就系叫做 nude。是不是有些妆叫做 即是叫做即好像自然的裸妆我们叫 裸 妆现在很轻的了。 化了等于没化。 化了但没化。是高手来的。 那 么 就裸 妆 裸妆的方式。那么你一 contrast 的话呢其他那些浓妆艳抹那些呢就啲人会觉得什么呢 比下去了。 第一没真心第二没性格。因为在社交媒体年代呢你怎么都要斗几样东西第一 character。你controversy 有争议性不紧要但你有 character 最紧要有性格性格巨星 是啦不可以再是模棱两可四平八稳稳稳阵阵林郑书是这样东西我觉得他永远讲嘢四平八稳又不得罪六八九又不得罪北京又想 please 香港的中产 就似不似希拉里呢结 果性格是啦就越来越模糊了永远被人觉得他只一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很 tough 的人但是 tough 里面没有 character 叶刘亦都有这个问题在这里即是越来越平面化的人即是没有了 personal touch 的一面。 就算以前他那个扫把头都有他的 character 嘛他为自己捍卫自己的发型都有自己的 speech, 现在就真的我想麒麟事变之后再加上喊啊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叶刘没有了那种 edges 啊。没有了 。 因为上一次等埋发叔之后呢弯了的了我觉得这班人已经是。整棚都弯了的了已经是。那你剩下的所以你面对这些这样的人。曾玉成我觉得曾玉成是 so far 到现在在政治表态里面是最贴近民意的。 最把握到自己怎樣去跟個主流民意貼近的。 嗯， 你留意一下，他當然比689很多好很多，因為他沒有那個包袱在。 你覺得他都會有機會入閘？ 我覺得張浩成有，如果不是為什麼 等緊嘅機會喎。 喂，大佬又喺商台做節目，又喺港台做節目，跟住又日日喺報紙寫嘢，係嘛？大佬佢而家活躍過以前做主席多多聲喎。 冇呢個包袱啦嘛 ，free 好多。 free 好多啫，但係佢，我覺得 佢都係有嘅策略咧。 唔係想自己政治形象好嘅話，又何需要咁多個平台？去发放自己的对一些时事政治新闻的看法。 所以你估下十一月会不会可能已经去到一半啦？睇会不会到十一月的尾的时候，会不会有啲更加爆炸啦？你胡官出咗嚟咧，但系冇乜惊喜啦。胡官咁都系可能觉得 胡官就咩咧？叫做后劲乏力啊！ 就是 话撞闸嗰下就已经系攞晒个 limelight， 就有少少似呢个尤慧晶、梁仲恒 之后就无以为继 啦。宣誓嗰下攞晒个 limelight 之后咧，成个月都无以为继， 净系出下啲唔同 的，因为佢冇一个政治性的宣言啊，冇政治性的论述啊， 亦都冇乜嘢， 好 reactive 啊， 班底咁啫，听到出嚟都 同埋好 reactive 啊，佢啲嘢就好似变咗时事评论员咯，胡官都系噶，变咗时事评论员咯，因为而家最惨就咁啊，当一个候选人冇人 tweet 佢系一个真正嘅候选人，有机会胜出候选人咧，就好惨啊，慢慢就变成塘边鹤， 咪大镬啊！ 而家胡官就呈现呢个塘边鹤 现象， 塘边鹤 nation， 而家胡官就。所以如果你再落去的话呢，我哋成立定呢个叫做 SJ Digital Marketing Consultant， okay， 就差唔多㗎喇。 我哋注册㗎喇，向呢个嘅公司注册处攞定，諗埋个 logo， 諗埋个 slogan， 咁就可以开张㗎喇。 係啊，我哋嘅 slogan 就係 We are Donald Trump。 或者 We are Trump Trump， Donald Trump 啦 ，We are 唔好 Donald Trump，We are Trump Trump，We are Trump Trump Trump 都得， 系啦 ，We are Trump Trump Trump。好，咁啊时间差唔多，我见咧阿 Lance 都聊 啊，聊啊聊啊 聊啊，好啦，咁啊今日即系其实都好多好丰富嘅啫，咁啊大家即系希望大家多啲睇节目之余咧，啲广告记住唔好 skip， keep 落去睇， 记住啊嗱，五分钟都睇晒佢啦，知唔知啊？靠晒你哋噶啦。 OK， 下星期见，拜拜。 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9点到10点，我邝明书， 我聂德宝， 关公。